庆祝光明星节，旅日朝鲜人祝贺团成员2月23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书信指出，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将军诞辰75周年活动是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对金正日将军的高洁忠心所带来的祝愿永生的大政治庆典。这次庆祝光明星节活动是以北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的大获成功开始的。敬爱的金正恩元帅使伟大的金正日将军诞辰75周年成为了一次永远传颂慈父将军的思想和不朽业绩的大庆典。在参加庆祝活动期间，体会到金正恩元帅的那白玉般的忠心和崇高的道德情谊，禁不住万分激动。因为拥戴天下第一伟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所以太阳朝鲜的胜利就是科学。只有誓死贯彻金正日将军的遗训和金正恩元帅的纲领性教导，才有旅日朝鲜人运动新的全盛期。这就是在祖国访问期间再次铭心刻骨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书信表示，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白头山卓绝伟人的爱国遗产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并使之成为一心竭诚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元帅领导的主体的海外爱国组织。信里最后表示祝愿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